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析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碳酸饮料。您爱喝碳酸饮料吗？您对它到底是又爱又恨呢，还是觉得来者不拒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传中心的主任王凌云，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凯。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的疫情情况。 好的。上一周第29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3403例，死亡2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2.64%，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共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3.40%。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13.77%。其中手足口病较前一周下降24.38%，其他感染性腹泻病较前一周下降0.58%。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共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9.18%。 嗯，您看啊，这两天北京的天气特别有意思，潮湿闷热，而且几乎每天都下雨。在这样的一个汛期，咱们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啊，是的，现在我们北京市已经进入了主汛期，也是这个时节呢，也是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而且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有降雨的天气。我们在此呢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第一呢，目前天气湿度大，温度高，食品很容易受到细菌、霉菌的污染，因此注意饮食卫生非常重要。不要食用这个受污染的食品，如果被雨水浸泡过的或者受其他原因污染的食品，就是不要吃霉变的这个米面，不吃未洗净的瓜果，尽量不吃生冷食物。如果暂时不能保证这个新鲜烹调的食物供应，建议可以食用这种合格的袋装食品。第二个呢，就是夏季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肠道传染病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传播，因此呢要注意家庭和个人卫生，经常用清洁的流动水洗手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饮食，要注意饮水卫生安全，建议饮用开水或瓶装水，不要直接饮用生水或者地表水。由于暴雨期间呢，一些居民经常接触到雨水，接触雨水后要用这个清水充分的清洗干净，以免引起各种的皮肤炎症。同时呢，居民朋友注意及时清理居室周边的雨水垃圾，减少蚊虫的滋生。同时要注意这个防蚊和灭蝇，特别是要做好这个厕所、垃圾、粪便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卫生。我们还是建议居民朋友要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生活要规律，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要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预防感冒。如果一旦发现不适呢，及时到这个医疗机构就诊。如果发现饮水出现异常的时候，你要报告当地的卫生部门。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防病意识，养好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 是，非常感谢王凌云，谢谢哈。那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同时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当中呢，也是希望咱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注意身体。 谢谢。 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嗯，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